联盟规定，每支战队的主场用途在同一赛季里不能使用两次以上，否则所有战队都是翻来覆去使用一张地图的话，显然会让比赛失去很多趣味。而两个赛季之间也有规定，新赛季的比赛用途倒是可以重复使用上赛季的用途，但是不得超过上赛季所用数的一半。 而连续两个赛季使用了的主场地图，到了第三赛季也要被禁止使用。联盟战队共有20队，每队一个赛季有38场比赛要打，其中主场比赛19场，也就是说有19次选图的机会。如此要符合联盟规定，那就必须练习10张图以上。到了下一赛季，旧图一半不得使用。 也就得说得再加5张新图才能继续符合规定。由此可知，15张地图可以保证一支战队在符合联盟规定的情况下每赛季轮换使用。不过只是15张地图循环使用，两赛季下来就会成为定式。每赛季用哪10张图变得人尽皆知，所以通常战队使用的地图都不止15张那么多。 每赛季的用途还是相当灵活的。星星新队一个，新人们都是白纸一张，比赛用途都是从零练起。就他们的话，是无法猜测会选什么用途的。但问题，星星又不全是新人，叶修、苏慕城、方睿都是有相当经验的职业选手，他们都是各自擅长和熟悉的比赛用途。 直接选用他们熟悉的地图，再教新人来适应，这似乎是个比较简单的方法。百花在备战时就是这样推断的，而后预估了一下星星主场会选用的地图。结果，断河。这图别说职业选手了，恐怕现场的这些荣耀玩家都不会陌生到哪儿去。这可是荣耀史上很有名的一张经典地图。 在网游竞技场里的团战里，从2对2到10对10，这都是一张超级热门的图，甚至有好多玩家什么图都不熟，就对这图有点研究。说白了，就是这是一张对任何人来说都能当作是主场的地图。这样的地图本不该出现在职业赛场上的，因为职业赛场上主场优势主要就体现在选图上了。 选这样的图等于把自己该有的优势拱手放弃。明白这一道理的人太多了。从比赛正式开始，载入图显示出是断河时，现场就已经各种议论声。雷霆对虚空的比赛转播中，潘林也没有让人失望的又来了一次插话。而且就星星怎么会选择这图和嘉宾李一博聊了一会儿。 逼得李一博也不得不谈了谈他的看法。此时，场上雷霆和虚空正打得如火如荼。星星和百花也在场上继续。直走大道的星星比起百花先一步到达了被截断的河流旁。从之前未在大道上看到百花战队的身影，星星方面当然就已经知道百花选手迂回前进。但是， 是从哪边迂回呢？上帝视角的观众知道，星星却不知道。结果，这时百花阵中的刺客季冷却从石林中露出了身形，但在看到星星战队后，立即又退了回去。观众早看到了百花在那石林里不好的攻击形势，只是这样的引诱未免太低级了吧？ 结果，星星战队5人居然真的齐齐就朝季冷冒头后又消失的地方冲了去。主场观众顿时大惊，见人就追，就是业余玩家才有的意识啊！职业级怎能如此？结果这时，他们看到百花战队的角色们却在调整站位。职业级不该如何？观众都知道，百花战队当然更知道。 所以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绕背攻击。星星战队没有绕背，但这也实在不算什么将计就计，因为百花的形势主防绕背，却也没有疏忽对这面的关注。他们的阵型可以瞬间完成调整， 这边普通观众都看得出，这图大家都太熟了，百花战队设伏的这个地点本就是一个面面俱到的选择。前后都未疏忽，百花终于等来了星星。星星五人到了圈外，在现场观众都捏汗的情况下却不走了。再然后，百花战队五人无语地看到一只哥布林摇摇晃晃地从外边走了进来。没有派召唤师上阵的星星战队偏偏就派进来一只召唤兽，因为他们有散人君莫笑。百花五人呆呆地看着这个召唤兽中最弱小的一位，他独身前来当然是不存在任何威胁的，但召唤兽的勇气可是那么可嘉，进来看到有目标，哥布林立即挥舞着他的大棒冲了上来，同时手里还丢出了一个石块砸向他所冲的目标刺客季冷。扔石头，这就是哥布林这召唤兽的技能了，但也不要小瞧这个简单粗鄙的攻击，这攻击可是带有 20% 的眩晕效果的。就为撞着 20% 的几率，有战斗法师或是元素法师或是魔道学者带着一只哥布林的话，那都不值得太意外。不过说起来，这扔石头的攻击速度也够慢的，冷战中冷不丁的被丢到一下还有可能，就像现在这样当面扔过来闪不开的，真该好好惭愧一下。周光义操作着技冷，当然很轻松的就闪开了，而后哥布林也摇晃到了他身前，技冷三下五除二就给解决掉了，然后又一只哥布林进来了。哥布林也不能一次召唤两只，但是角色在召唤兽死亡后会收到信号的，于是前脚刚被技冷解决，叶修这边后脚就让君莫笑补了一个，然后就又进来了。 这是在干嘛呀？ 百花频道里牧师选手莫楚尘按耐不住地问。 转心， 于峰说，这种故弄玄虚他觉得八成是在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他是这样想的，但是他却没有把握在频道里说出来。事实上他心里也在狠狠地揣度着这到底是想干嘛。第二只哥布林来了，百花的站位又没有变，于是这一次他还是优先判定了季冷为攻击目标，冲上然后被季冷三两下解决掉。第三只来了，百花五人抓狂之余顿时也算明白了，这一再拿个哥布林来调戏，其实就是在告诉他们别天真了，我们不可能闯进来的。如果百花五人就是不出来，而星星五人也就是不进去，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呢？这个问题说起来就比较艰难了。团队里的战术性远比个人对决里要复杂，莫凡那种举动很快被两张黄牌罚出了场，但团队赛里如果出现这种僵持，裁判们就需要掂量很久了。虽然他们的判决在赛场拥有不可质疑的权威，但是赛后也是有可能针对他们的表现是否合理进行裁定，尤其是这种特别不好决定的判罚，是裁判向来不愿意遇到的场面。不过眼下这场比赛的裁判却一点也不纠结，因为场面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僵持，哥布林一只两只三只连续进了三只，星星的其他人却也在动，苏沐橙、方瑞、乔一帆、安文义四个人的角色都在绕背。于峰一开始的判断其实并没有错，这种故弄玄虚就是在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然后声东击西。不过百花的注意力也不至于涣散到身后来人都看不到吧，他们心情是有点浮躁了，但阵型却丝毫没有被扰乱，无论哪边攻击或是两边夹击，布置充分的他们还是占据相当优势的。这时君莫笑派进的哥布林终于到了第五只，叶修也在公共频道和对方进行了一下交涉。 第几只了？ 叶修问。 五。于峰无语地回答。 你们想数到第几只啊？ 叶修问。现在出去，可能他们反在外边布下了攻击阵势。百花战队揣摩着，而不出去的话，星星似乎也不敢攻击。可就一直这样僵持，裁判早晚得介入。这个情况会怎么裁决呢？明知有埋伏，还逼星星往里闯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。但现在星星堵在出口，硬逼百花往外，好像也不太方便。这一刻，百花几位深深体会到了裁判的不容易。 可能会重新刷新吧， 邹远说。左右都说不过去的状况，重新刷新解开僵局，也是职业比赛中出现过的情况。 等刷新？ 周光义一边说着，一边将第五个哥布林给解决了。这种僵持他比较不喜欢，事实上就连这样的埋伏他也不是很感冒，虽然他是一个刺客选手。最终的决定当然是要队长于峰来啊，他思考着，而第六个哥布林也已经摇摇晃晃地进来了，大家都麻木了。 我看， 周光义正准备打字带点意义，突然觉得眼前有什么东西一晃，再然后就见三发炮弹已经喷着火舌袭来，远比那摇晃的哥布林要快得多。周光义哪里还顾得上打字啊，翻身一滚，三发炮弹就在他刚刚逃离的身位炸开，其他四人也几乎是在爆炸发生后才突然回神，所有视角齐朝正面转去，搜捕着敌人的身影。这突如其来的一下让所有人一时间都忘了最开始那明确的分工安排。机会就在这一瞬间，百花五人的身后，星星四人立即杀入。